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侍卫。我们前面介绍了服务的发布和监控，来保障线上业务的持续服务。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小心谨慎，故障仍然会不可避免的发生，并不是所有的故障都会影响到用户，一些局部的故障如果处理得当，对用户并不产生可见的影响。今天我们就聊聊故障产生的原因与对策。可以导致故障的因素非常多，在47服务治理的宏观视角一讲中，我们大体将故障类型分为以下这几种。一、软硬件升级与各类配置变更及发布。二、软硬件环境的故障。三、终端用户的请求。比较典型的场景是秒杀类，短时间内大量的用户涌入，导致系统的承载能力超过规划，产生服务的过载。当然还有一些场景，比如有针对性的恶意攻击，特定类型的用户请求导致的服务端资源大量消耗等，都可能引发服务故障。我们先来看看软硬件升级与各类配置变更，也就是发布。发布过程引发的故障实际上有别于另外两种故障类型，它源于我们主动对系统做出变更，属于过程型的故障。变更是故障的第一大问题源头，所以我们在发布的过程中多谨慎都不为过。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并不是以此类故障为主，我们已经在加餐怎么保障发布的效率与质量一讲中专门探讨了发布的过程管理应该怎么做。大部分情况下，变更导致的故障在短期内就会得以暴露，这也是我们采用灰度发布这样的手段能够达到的规避故障风险的原因。但当我们讨论故障域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灰度并不能发现所有变更风险，有时代码变更引发的故障需要达到特定的条件下才得以触发，例如数据库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可能导致数据库操作异常，这类有很长潜伏期的故障风险是非常令人头疼的。一方面，它爆发时点与风险产生的时点间隔太远，不容易定位；另一方面，有可能对有状态的服务而言，它发作起来就已经是不可控制的灾难。怎么才能避免这类问题？严谨的白盒代码审查和全面的测试覆盖率提升，才有可能消除此类风险，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软硬件环境的故障引发的服务异常。我们追求的是24小时不间断服务，所以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或者更大的集群规模维度看，可以预期软硬件环境的故障是一种必然。仍然拿我之前举的例子来说，假设一块硬盘的平均寿命是3年，也就是说大约1000天会出现一次坏盘。但是如果我们集群有1000块硬盘，那么平均每天就会坏一块硬盘，故障从偶然变成了必然。怎么为软硬件环境的故障做好故障预案？常见做法无非两种，要么用 SRE 的手段，通过监控系统发现特定的软硬件故障并进行报警。说到报警后，并不是通知到人，而是触发去自动执行故障恢复的脚本。另一种做法是干脆把故障恢复的逻辑实现在业务服务的代码逻辑中，避免因软硬件故障而出现单点问题。这两种方法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是选择的技术手段有差别。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要想找到所有可能的故障点，我们就需要对服务所有请求的路径进行分析，要正确画出请求链路，需要了解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对我们所依赖的基础架构要了解，否则我们不知道请求是如何到达我们的业务服务器的。其二，要对我们服务的业务架构了解，知道请求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当然，对业务架构不甚了解问题不大，代码就在那里，我们可以看着一行行代码把请求的链路忠实画出来。如何通过源代码来看请求链路？首先， IO 之外的普通业务代码是不太会出问题的，要出问题也是业务逻辑错误的问题。这类故障我们并不归类到软硬件环境的故障，而是软硬件升级与各类配置变更。这个话题我们前面已经聊过，不再展开。 IO 代码包括哪些？常见的是磁盘 IO 和网络 IO， 当然完整来说所有外部设备的操作都算，只不过我们极少会碰到。考虑到代码的分支结构，我们的请求链路可以画出一棵树，树的每个节点是一次 IO 操作。一个示意性的请求链路图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表面上看起来，这里每一个 IO 请求我们都应该考虑，万一失败了我应该怎么处理，以确保用户的 API 请求都被正确的处理。但实际写业务代码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是比较心宽的，并不会处处小心翼翼去做异常的恢复。 这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前端有负载均衡。下面这个图你很熟悉了，它是服务端程序的宏观体系架构图，你可以点击其文章进行查看。有了负载均衡，实现业务架构的心智负担小了很多，遇到任何异常，我们返回 5XX 错误的请求结果。这时负载均衡发现请求出错了，就会把该请求发给其他的业务服务器来重试，这就解决了业务架构的单点问题。不同服务的 API 请求链路会有所差异，但是大体来说，一个经典的 API 请求，如果我们把所有基础架构也考虑在内的话，它的故障点主要有一，网络链路，包括用户端网络和服务端网络；二 ，DNS； 三，机房；四，机架；五，交换机；六，负载均衡；七，物理服务器；八，业务服务本身；九，缓存数据库存储。我们一一进行分析。先看网络链路，它包括用户端网络和服务端网络。如果是用户个人的网络出问题，就没法正常为这个用户服务了。但是从服务提供方来说，只要这个用户不是超级 VIP 用户，他的损失并不大，一般不会为他做太多的事情。但如果不是个例用户问题，而是某个地区的运营商网络出问题了，那么对业务可能就造成了较大程度的影响。只是对于大部分业务服务提供方来说，他们自身并没有太大的实力去解决它。但我们如果开放性考虑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也并不完全是无解，今天暂且不提。只要用户端网络没问题，它连接到服务端网络就非常可控了。整个网络链路非常复杂，它是一个有向图。为了确保网络请求的通畅，服务端网络链路会准备多个，这时我们通常用多个服务的域名，每个域名代表一个网络链路，由客户端进行链路的选择与重试。当然，如果我们的服务是单机房的，那么它和用户端网络一样，也会有网络链路的单点故障。如果投入产出比可以的话，我们往往会做多机房的容灾。这一点我们分析机房级别的故障再展开。我们再看 DNS， 它负责的是将域名解析为 IP。 DNS 服务分 DNS 权威服务器和 DNS 递归或转发服务器。 DNS 权威服务器是域名解析服务的真正提供方，而 DNS 递归转发服务器是域名解析的缓存。 DNS 权威服务怎么防止单点？提供多个就好。域名服务商通常允许我们为该域名配置多个 DNS 权威服务，比如ns1.example.com 和 ns2.example.com， 这两个或多个 DNS 权威服务器最好不要在同一个机房，这样才可以达到容灾的目的。 DNS 递归转发服务分用户侧和服务侧。用户侧来说，只要用户请求我们的服务，第一步就需要把我们服务的域名解析为 IP， 就需要请求 DNS 递归转发服务。除了用系统默认的之外，也有一些公共的 DNS 递归服务，比如 Google 提供了 8.8.8.8 和 4.4.4.4。 一般操作系统都允许用户自行设置 DNS 服务器，它可以是多个 DNS 递归或转发服务器，比如在 Mac 下的配置界面如下图，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服务端侧也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对 DNS 服务器的需要来源于业务服务向外部发起请求的场景。比如我的业务服务是个爬虫，它需要去抓网页，或者其他原因需要请求某种公网的服务。但服务端侧的解决方案和用户侧差别比较大，我们很少会配置 8.8.8.8 和 4.4.4.4 这类公共的 DNS 递归服务器，而是自己在机房中搭建一组高可用的 DNS 服务器。同样的，我们可以通过给操作系统配置多个 DNS 服务器来达到避免单点故障的目的。聊完 DNS， 我们来看一下机房。机房级别故障可以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机房断网断电。为了防止机房故障造成服务中断，我们就需要做多机房容灾。如果我们的服务偏静态，也就是写很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独操作，那么可以用 2AZ 架构。但是在大部分通用的业务场景下，我们建议 3AZ 架构。在整体业务的体量足够大的情况下， 3AZ 不一定会比 2AZ 成本高，因为 2AZ 我们每个 AZ 的容量规划必须能够支撑全部的业务体量，否则不足以支撑某个 AZ 挂掉。而 3AZ 我们可以让每个 AZ 的容量只是全部业务体量的二分之一，这样我们总成本只花了 1.5 倍而不是2倍。任何容灾其实最麻烦的都是数据库和存储，也就是业务状态是如何容灾的。从数据库的主从的选举角度来说， 3AZ 也比 2AZ 好，因为 2AZ 的话，一个 AZ 下线就意味着数据库有一半节点下线， 这时候就没法选举出新的主节点，机房故障会导致一批 IP 下线，这时我们就需要在 DNS 解析中把这批 IP 下线，但是 DNS 解析的调整生效周期比较长，具体时间与 DNS 条目设置的 TTL 相关，比如一小时，但有的 DNS 递归转发服务器会忽略 TTL， 这就导致 DNS 解析生效时间变得更加不确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通常的做法是在客户端引入 HTTP DNS 支持。顾名思义， HTTP DNS 基于 HTTP 协议来提供 DNS 解析服务，绕过了传统的 DNS， 结合客户端自身适当做下的 DNS 缓存，就可以解决掉 DNS 解析生效不及时的问题。接下来来聊聊机架故障，它和机房故障类似，整排机架的机器都同时断电或断网。为了避免机架故障导致的负面影响，我们一般在服务编排时会考虑两点。一，同类服务尽可能分散到不同的机架上，避免因为机架故障导致某个服务整体下线。二，同一份数据的多个副本，或者同一 EC 条带的不同数据块，尽可能分散在不同的机架上，避免因为机架故障导致该数据不可访问。聊完了机架，我们接着聊交换机。为了避免交换机故障导致大范围的机器下线，我们用两个交换机进行相互热备，这通过交换机之间的热备份路由协议进行。下一个故障点是负载均衡，负载均衡的任何一个实例发生故障，意味着我们业务的入口发生故障。比如假设我们负载均衡集群有 N 个实例，其中某个实例发生了故障，就意味着有 N 分之一比例的用户受到了影响，这通常是不可接受的。你可能会想到说，我们把故障的负载均衡实例的 IP 从 DNS 解析中去除，就可以消除掉这个故障。这理论上可行，但是我们实际很少会这么做，原因和前面说的 DNS 解析的生效时间过长有关，我们不能够接受长达一小时的入口级故障。比较好的做法是，所有负载均衡实例的 IP 是 VIP， 即基于虚 IP 技术。关于 VIP 技术的介绍，你可以回顾一下35流量调度与负载均衡。一旦检测到 VIP 对应的主实例故障，我们就通过 VIP 技术把它的流量打到其他负载均衡实例上，这样就避免了因为负载均衡实例故障导致的损失。下一个故障点是业务服务本身，这块相对容易，只要我们坚持业务服务器无状态，那么任何一个业务服务器故障都不会对用户产生实际的影响，这也是强大的基础架构带来的好处，它让我们做业务更轻松了。这个架构课开课以来，看到一些人反馈说不太理解为什么从计算机底层原理开始谈起，好像和常规的架构课很不一样。事实上关于这一点，我在开篇第0讲就解释过理由，今天我在这里重申一下。首先，基础架构是业务架构的一部分，不了解基础架构，你就不知道自己写的软件背后都发生了什么，你就无法掌控全局，这对你思考架构演进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你是带着脚镣跳舞。其次，基础架构是最宏大的架构实践案例，需要我们好好感悟。我们不只是要知道基础架构怎么用，还应该理解它为何演变成今天这样。对于优雅的基础架构设计，我们应该要有强烈的共鸣，惊喜赞叹。如果你没有感觉，说明你对架构思维也还没有感觉，也就更不可能构建出极致的架构。最后，在后面总结架构思维的时候，我们会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基础架构作为例子，这一定程度会更加深入人心。当然，具体业务实战方面的案例也必不可少，我们会结合两者一起谈。最后我们聊聊缓存、数据库和存储。这些服务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有状态的服务。缓存集群通常是单副本的，通过特定的分片算法，比如一致性哈希，来定位具体的缓存实例。部分缓存实例挂掉，一般来说带来的冲击并不大，基本也就是缓存命中率瞬间有个下降，然后逐步回升。但是如果缓存实例挂掉过多，甚至极端情况下全部挂掉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后端数据库的压力很大，出现延时变高，甚至出现雪崩现象。对于数据库压力太大导致雪崩，数据库再起来就又立刻被打爆，怎么都起不来的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在数据库层面就做好过载保护。在数据库不支持自我保护的情况下，一个替代的做法是通过 SRE 的手段来实现。一旦监控系统发现数据库过载了，就选择由负载均衡来扔掉部分用户请求。如果雪崩已经发生，常见的做法是让负载均衡先扔掉足够多的用户请求，让数据库能够正常服务用户。 然后观察数据库的负载情况，逐步减少负载均衡扔掉的用户请求量，直至最后完全正常提供服务。数据库和存储要保证高可靠和高可用，必然是多实例的。无论是什么架构，对于特定的数据，这些实例有主有从，一旦主节点挂掉，就会触发选举确定新的主。当然有一些老的数据库是基于一主一备，备节点 standby 直到主节点挂掉时接替它继续工作，但是这种模式已经太过时了，并不推荐使用。清楚了所有的故障点，我们就可以针对性去做故障预案。对于大部分的故障来说，我们会优先倾向于通过切流量来消除故障。流量切换需要遵循最小切量原则，能够通过更细力度的切量动作来消除故障，就应该用细力度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流量切换的控制点有这样几个：负载均衡，还有负载均衡实例的 VIP 入口，还有就是 DNS 解析。但是故障根因如果是有状态服务，比如数据库与存储，那么我们就很难通过切量来消除故障。这时我们应该用过载保护机制来对服务进行降级，也就是在特定环节把一定比例的用户请求扔掉。扩容也是解决数据库与存储集群压力大的常规思路，这块我们后面再详细展开。今天我们就聊聊故障产生的原因与对策。可以导致故障的因素非常多，我们大体分为以下几种：一、软硬件升级与各类配置变更及发布；二、软硬件环境的故障；三、终端用户的请求。今天我们重点讨论的是软硬件环境的故障引发的服务异常及其故障预案。我们追求的是24小时不间断服务，所以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或者更大的集群规模维度看，可以预期软硬件环境的故障是一种必然。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下一讲我们聊聊故障排查与根因分析。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